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BNO 五加一签证开始申请啦，你准备好未啊？英国地址 ready 未呢？有冇考虑将你嘅资产一齐移民去英国，或者分散投资去其他地方呢？宏愿移民帮到你，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2019年，我哋 Mar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在今年推出一本全新的《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影影情報室同大家見面。咁今個禮拜咧就你話都多好多戲睇啦， 係嘛？戲又多嘅， 咁電影節都多喎。 係嚇，嚟緊啦，開已經開咗好多人啊，我都睇咗有一兩場都非常之爆滿啊。 係啊，嗱咁爆滿，我相信都唔使點講噶啦。咁但係你睇嗰部咧，我就覺得好值得，即係大家去評論下啦。雖然大家都未睇，我相信 嚇。 咁原因就好簡單啦，就係因為我哋談論咗好耐嘅呢位導演 Woody Allen 嚇。咁佢即係事實上而家個情況都頗係尷尬啊！尷尬地方就係點樣咧？就係一路俾人追擊緊啦，即係俾佢自己嘅仔女啦，即係雖然係收養嘅，但係都係仔女啦，同埋前妻啊追擊。咁但係咧就佢堅持咧就每一年都出產起碼一部戲嘅。 係 咁雖然近排佢拍好嘅戲咧，文書就都被凍結嘅。咁但係起碼今次你都喺電影節度睇到佢嘅電影係咪？佢作品係嘛？ 一直都有做嘅，但系嗰個反應唔知點解係一個輿論嘅問題咧，係唔得嘅喎，變咗啲票房係好差嘅喎。咁今次依個喺國際電影節做嘅依個《情迷電影節》咧，係佢最新一部啊！ 喺電影節入邊，嗰套戲嘅名叫《情迷電影節》， 係啊， 咁英文名係咪都係咁嘅先？ 啊，咁我未留意啊，我插翻張飛一陣講俾你聽啦。 你一路講啦，你應該插張飛去俾我講。 好啊，好啊。 咁我諗佢今年都話都八啊幾耐啊？ 八十幾咁佢，我諗佢堅持每年一次之餘嗰時，你會睇到今次呢一部《情迷電影節》咧，相對因為去西班牙拍嘅，一個西班牙嘅電影節，相對之下咧，咁嗰個成本或者啲卡士咧，都比較上係唔同嘅。不過之前嗰啲就好勁噶嘛。 哦，個原因好簡單，以前勁嗰啲咧，跟住就全部俾人係批評啦。咁跟住咧就話我以後我哋唔拍嗰啲人啲戲。唉，咁就真係嗱，咁我坦白講，趁你抄緊嗰時，我 揾到啦。 嗱，其實我睇過對上幾部咧，其實我覺得水平極高啊。 係啊，得噶。 極高，就近乎，即係可以講話係大師級嘅，直情係。 尤其是對攝影啊、視框嘅運作咧，你會睇到佢有一個新嘅睇法啊。咁啊，好犀利嘅。咁啊，反而今次你會睇到佢會著意於咧低成本，係玩自己嗰個一直係好中意嘅嗰個概念咁嚟去。相對之後咧，我諗都係受咗最近嘅嗰個影響咧。咁佢都話，即係點都好啦，點都拍一部戲出嚟咁解啦。咁 嚇你哋啦， 有呢種感覺嚟嘅。 嗱，咁個英文叫 Rifkin's Festival， 咁起碼有個節字啊，電影節就係唔係就唔知啦嚇。 咁啊，情迷電影節，我嗰個名字改得好好啊，因為一向嘅香港電影節嘅嗰個作風嚟嘅。 係啊，嗱，就我哋未講呢個 Woody Allen 之前咧，有人投訴電影節嗰度咧，就話咧以前有一本 catalog 喺度噶嘛，即係印刷噶嘛。咁今年唔係冇，但係就好少，好多人都攞唔到，咁咪件事咪真嘅？ 唔係，佢關鍵應該就唔係，因為好多人誤會咗，即刻回應啊！一聽到依個咁嘅即係每個網民嘅嗰個回報咧，就即刻揾嘅嗰張，其實嗰個咧就叫訂票小冊子。咁啊，嗰位先生所講嘅嗰個咧，就係佢每年有一本咧，都係要買嘅，係厚厚地。 就將裡面的嗰個故事情節啊，或者佢呢個得獎嘅記錄啊，或者係即係有啲花邊嘢，咁啊，尤其是我覺得有啲製作性嘅製作性嘅嗰個記錄。中英文都有的，那那本我覺得是他針對是那本，因為那本其實很重要的，那本是對於影評人啊或者做資料那些人呢是很有價值。 我這裡有一本，我這本是第我這裡是這個 collector's item 來的，是第一第一屆啊，那有許士人的 是啊是啊，哦那個我都有啊， 你都有啊，那本大家不要，如果你手上你不要 扔 啊，那本很珍貴啊，將來一定值錢的。 那實際上一個電影節，那他這一種 catalog 是很重要的，因為除了記錄他所有的電影之餘，那個叫翻查，或者大家有時候會做那些學術研究，都很多時候最簡單先找那本書你看看，那有個概括的了解，即是怎樣講講翻曾經嗰時做嘅嗰啲戲咁樣嘅，好有用嘅。咁啊冇咗實體書咧，就我覺得係佢一降出嚟，咁我都好愕然嘅。我咦係喎，因為平時一開幕嗰時咧，咁啊佢哋都會咧就做一個叫開幕禮之餘咧，咁啊好多學者啊、影評人啊嗰度咧上到去咧，咁佢都係免費擺一本俾大家嘅，都係啊。 因為其實有幾套啦，應該就係第一時間去到應該就借俾一本俾你嘛。 咪睇佢啲來龍去脈啦，有好多戲咁唔識噶嘛，而家係咪？ 咁但係今年就冇。 係啊。 咁咁有關當局就諗諗啦嚇。係。咁嗱，你講緊呢套戲啦，咁你即係覺得係即係點樣咧？ Woody Allen 嘅戲一直咧好，即係對我嚟講係大師級嚟噶嚇。咁我諗你喺你讀書嗰時期，你都已經開始睇下 Woody Allen 嗰啲戲咧。我其實就覺得未失手過嘅。咁呢一部咧，我覺得佢少笨咗，但都冇失手嘅。咁個古仔咧就係講一個作家，咁又寫埋電影小説咁嘅一個作家。咁結咗婚，個老婆咧就係嗰啲即係電影節啊嗰啲，即係好出名嘅嗰啲。 搞手 嚇，搞手宣傳啊！咁啊，啱啱有個新嘅導演，咁個導演咧就即係小鮮肉之餘咧，就好吸引啊！個全世界都中意佢，咁於是咧，咁佢咧就係幫佢咧就即係巡迴去到嗰個電影節嗰度咧，又做好多嗰啲新聞啊，有好多啲項目啊咁樣，咁啊老公啊無所事事，咁啊跟埋嚟啦，一齊去啦咁樣。咁啲喺呢個電影節嘅期間咧，呢、這個老公咧就開始發現咗個老婆咧，就同呢個小鮮肉導演有啲有啲問題喎、紅恨喎，有啲出場嘢喎咁樣。咁啊，與此同時咧，因為佢本身咧，佢喺嗰度咧冇嘢做咧，就覺得啊有啲有即係有啲嘢去睇睇醫生咧，一個心率有啲唔係咁好，就認識咗一個西班牙嘅一個女醫生。而呢個女醫生咧就係曾經咧就係響紐約讀書，就係咁佢咧就用我哋以前老街坊咧咁樣咁啊開始佢嘅嗰種叫做係老而不啦嚇。咁啊成個古仔咧就係好温馨好細緻咧，就去到咧因為呢個女主角咧，我覺得就好有嗰種叫做係城市人嗰種特色。咁啊而且咧就好西班牙世界咧，因為佢有個老公。但是佢個老公咧就成日有外遇嘅，個古仔咧都亦都其中有一場戲咧就唔講咁多啦，大家睇咧就係直頭係即係去嗰度見到老公搞嘢咁啊，咁但係咧嗰個世界咧佢就講我老公係一個藝術家嚟噶嘛，佢有依樣嘢個我唔係咁怪佢喎、你話犀唔犀利啊？ 唔係咁，佢寫嘅就係好多時都係針對佢自己私事 啊！唔係依個咧，就唔係啊！依個叫做女人自導啲嘛，即係話其實女人有好多都係咁精靈嘅。咁佢不過我覺得個尾咧就好情深嘅，即係佢同佢老婆之間咧，即係都覺得咦，好似你有新歡喎！喂，大家真係坐低傾一傾啊！咁樣啊，嗰、那個我覺得幾温馨幾，你會睇到 Woody Allen 由始到終咧。佢始終佢一個戲，譬如好似我覺得佢比較小品咗，但係有神來之筆嘅。你睇完之后，你都觉得啊，你真系好嘢喎！每一次咧，喺个古仔里面咧，都点有啲画龙点睛嘅嘢，关于感情添嘅。咁所以呢部咧，即系睇完咗之后咧，咁喺戏院里面咧，都引嚟一即系都系呢个一个礼貌嘅嘢，一个即系全场嘅掌声啊，都系 獻給呢個情迷電影節嘅呢部戲。 哦，好難得啦，即係話佢嘅 fans 用喺度啦。係，我相信喺如果喺外國咧，就得唔到呢個待遇噶啦。即係我諗佢如果譬如話喺外國咧，其實佢嘅電影上唔上都係一個問題，因為可能 而家嚴重成咁㗎。 是啊， 重災區嚟嘅，我想紐約是重災區嚟嘅，佢個家鄉啊，佢啲仔女啊咩嗰啲，一齊攻擊呢個老豆 咁。但我聽頭先你嗰個故仔，佢都係針對佢自己一啲嘅即係事情啦，即係一啲公眾嘅事情啦。咁咪嗰個都唔怕再重複咧，就係佢被指佢可能性即係去搞過啲。收養的女兒啦，咁到而家都嗰、那個都 事件冇了結， 未了結嘅。咁但係即係官方個情況咧，就肯定佢就冇任何嘅罪名嘅，因為係有警察係同佢問過話，亦都有即係專家嚇，講明係專家，即係呢方面嘅專家係同佢傾過嘅，即係問過佢嘅。咁當然你可以好 cynical 咧，又係自己呢啲都唔好。咁但係即係佢畢竟係一個名人啦，咁亦都付出咗呢個代價。咁頭先你講啲劇情好明顯，就係針對佢，譬如佢自己，佢個婚姻嘅問題，係咪啊？咁可能係一個即係狂想曲啦，係咪啊？ 我覺得唔係狂想曲嚟嘅，我覺得真係夫子之道嚟嘅。而佢只不過佢所講嘅，佢而家佢嗰個世界咧，就已經。pass away 嘅，因為有一種浪漫感，我唔係我哋認為一個浪漫感，但係而家即係譬如年青人或者係當事人咧，佢係接受唔到呢樣嘢，咁尤其是當事人咧，咁我諗當事人就嗰樣嘢你冇得好講嘅，如果你真係做咗呢啲事，而係嗰個當事人亦都係根本佢唔接受，好抗拒，同埋佢可能嗰時就年紀細，咁有陣時會對佢嘅打擊係會好大，咁呢啲嘅叫清官都難審嘅一啲事嚟㗎啦， 好啦，咁另外一位導演我亦都即係極度即係極為推崇嘅就係波蘭斯基啦，咁我亦都再重複一次啦，就係佢嗰套片關於嗰、那個即係、法國嘅事件咧就好。即係我咧喺度，即係希望咧就如果有片商可以喺香港放咧就，咁誒亦都希望電影節真係選啦，因為應該係一套相當之精彩嘅電影嚟嘅。 嗯， 係。咁嗱就Woody Allen 咁啊，阿幾度一定捧場啦。 係。 咁但係就 波蘭斯基都捧場。 咁波蘭斯基冇嘛？ 係咯， 未有嘛？咁但係嗱，今次咧就其實其中一個關注點咧就係香港嘅電影啦。係。咁香港嘅電影就你據所知係咪應該有呢、這個七人樂隊啊？ 七人樂隊係有做首映嘅，咁、樣就大家好多人睇咗咧，即係都覺得因為係全部用菲林去拍攝，咁我相信電影節咧都會安排到係用菲林放映，唔知係咪菲林放映嘅，咁我哋都要睇嘅、或者未必有都唔定嘅。咁好仲有王家衛嘅一個佢哋嘅澤東嗰個三十週年紀念咧，咁仲有一個最關鍵嘅。就是翁志剛導演的那部 風 再起時呢、就因為技術性的原因、就抽起了、那我們很擔心的，因為技術性原因這句呢、就是、是一個可能公佈語而已、那我們就是而且這部電影呢是內地的投資的嘛， 是啊，博覽 的、所以有一個擔心，因為這部電影他拍了很久，但是他自己本身的剪接他都 很花心機，就隔了一段時間、到了直接要公映這個電影節，就作為一個叫世界首映的時期，他突然之間都是有一個叫做技術性的問題都抽起了、這個技術性問題如果講起上來，他很多時候就有一個規矩、譬如當你去做的時期大陸咧就係因為佢哋投資咧，佢哋係好想自己會先做，無論係公映或者點啊，都係佢先放一個叫首映場先嘅。咁、如果係呢種 technical 嘅原因，咁我哋就比較上放心少少啦。或者嘅分分鐘而家變得好緊要噶嘛嚇。呢、這個所謂技術性嘅問題咧，就我哋要拭目以待嘅。 因為嗰個技術性問題咧，純粹係指個電影節定係話呢套片有其他嘅技術性問題係唔能夠公映咧？呢、這個就真係要搞清楚啦。 嗰、那個我哋都會有個懷疑嘅，因為你係講四大探長喎。 咁啊，就係當年嘅一啲貪污事件嚟噶嘛。咁佢唔知佢用咩角度嚟拍啦嚇。咁啊，翁志剛可能如果佢用啊，譬如古天樂嗰個咩啊風暴咧，咁嗰啲就冇事啊。大陸就好中意啊，即係話當年香港係幾黑暗咁樣。咁但係佢可能佢或者有一個深度，或者佢有佢設計一個佢自己嘅一個主題觀點咧。如果係嗰個犯咗啲技術性問題咧，咁嗰個就我哋係最擔心啦，可能就分分鐘睇唔到。 尤其是我哋即係我哋。我哋懷疑啊，即係如果所謂嗰、那個，如果係送檢嗰時出咗問題嘅話咧，咁係咪借古奉今咧？咁樣係咪？ 係啊， 係啊，咁啊嗱，送檢咁啊，照計已經事前檢咗噶嘛。 係， 但係民主咧就係、是、就雖然呢個係中國投資，但係都出咗事。 係啊， 咁但係我哋都聽過，咦？如果你事前個劇本送咗檢照嘅拍嗰陣時候。即係後畫片係跟足噶嘛，照嘅，咁好可能咧就係嗰、那個審查嘅條件喺嗰個拍攝期間改變咗，係咪？咁應該係咁講啦嚇。 咁呢啲常有㗎，呢啲啊，唔係我諗呢啲情況嘅都揾到啲解決問題嘅。啊台長，你講呢個好關鍵啊！我其實就反而係覺得咧係。我哋嘅香港同埋內地嗰個意識形態咧，向往都知道係有種分別嘅，又揾到個方式共融噶嘛。咁但係我發覺而家即係嗰個共融力係冇咗啊！你會睇到喺個意識形態之間咧，嗰個變咗好多入咗一個最細微嘅嗰啲，或者利同弊之間都已經有分歧。咁大家嘅觀點與角度咧，就慢慢越拉越遠啊。咁其實就一直都有嘅。咁但係去到上年咧，其實係全年啊，唔係降温法之後，全年都已經你要睇到嗰個意識形態嘅分別咧，係越嚟越遠嘅。嗰個我覺得幾大危機嘅，嗰個係啊。因為大家要你會睇到咧，即係。那個意識形態其實已經建立了有很多時都是一個根深蒂固的一種觀念來的、之前其實有一個方式是可以共融得到找回那個叫中間位、但近期尤其是譬如你剛才都特別提及台長你都講回今次電影節被抽起電影、或者這些東西你看到呢是會很明顯呢以前電影節曾經都是話好爭取，內地有啲叫獨立嘅電影，譬如阿賈章柯，嗰時大陸係唔冇得放，或者係姜文嘅嗰個《鬼子來了》都係冇，到而家大陸都未放嘅。 劉業咧， 係啊，劉業啦，或者係張藝謀嘅《活著》啊，咁嗰啲，咁都其實香港咧就其實就喺嗰個爭取嗰時候就留低咗個記錄嘅。咁有好多時，咁你而家睇到賈章柯其實佢啲電影就已經即係都。通過到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你會睇到咧，譬如今年你會睇咧，就我諗就內地嘅獨立電影咧，佢就少咗一個亞洲渠道噶啦，因為咁如果呢種情況嗰時候，咁我覺得就會越嚟越收緊咧，咁就反而香港電影節嘅向往嘅即係保留到嗰個價值咧嚇，同埋珍貴之處咧，可能慢慢都冇咗添。 哦，咁我又覺得咁嘅嗱，即係呢方面係香港嘅電影啦，但係電影節好多時佢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嗰個國際嘅，即係選片啊嘛，咁仍然相當之豐富啊嘛，多到你睇唔曬噶嘛，係嘛？咁所以就話，港產片、香港電影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哋自己嘅事啦。咁我留翻我哋自己去爭取啦嚇。 佢多多少少都要有啲憂慮嘅，因為響外國有好多嗰啲敏感電影咧，其實香港都攞到機會放。你又講咧，就我哋而家都仲有依個能力。咁但係咧，就因為咧，你一次又一次咧，譬如就對自己嘅嗰個叫係華人嘅嗰啲電影，咁都有一樣嘢咧，就變咗越嚟越。那個叫壓縮了那個電影節的那個能力的咁咧就反而那個地位就會低㗎啦嚇，唔會係因為仲有好多片放那個已經有因為今年我覺得佢都計起上嚟。就因為疫情的因由咁放嘅戲咧，咁佢用咗兩種方式，個戲都係多咗，亦都吸引到好多影迷咧，都覺得仲有戲睇啊。譬如好似上年嗰個淨係放咗一半嘅嗰個費里尼嘅嗰個八年展嗰個咧，而家有機會咧。 所有嘅戲都仲攞翻嚟可以放喎，咁樣啊，咁啊，哇，搶到飛起啊！大家都即刻。 當然啦，費力你定搶到飛起咧。 咁啊，希望嗰個景緻咧，佢會揾到一個揾翻條叫自保之路啦，攞翻自己嘅個 icon 啊，嗰個係最關鍵。